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在10月3号雨天当中的开场，希望你会喜欢，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心耀眼。17:06，来自后海大鲨鱼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傅涵的嗓音也是非常有辨识度啊，心耀眼， 十月三号，跟此刻来到北京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以及我们 FM 九七四的一些老朋友们说声好啊！你好，假期快乐！我是思萌，我们的娱乐最安排在此刻也是照常直播当中，陪伴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九七四最王牌。公众平台以及啊，我们聊天室里面下载听听 FM 之后呢，关注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刚刚还专门是来上到电梯这边，上到直播间之前，到外面去看了一眼，这会儿又起风了，而且好像是还伴着零星有点小雨。也提醒大家吧，从今天上午九点开始呢，北京市气象台这边也是正式解除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了。但是白天可能各位出门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啊，就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轻雾的，能见度相对来说较差一点。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也是预报了，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有阴转小雨到中雨，并且是伴有雷电。这会儿也刮风了，大概2到3级。那么到夜间呢，风力3到4级，阵风还有6级左右。还有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部分地区也是会将出现这个降雨天气了，还有弱雷电。那么局地的短时雨强可达到每小时20到30毫米，也是提醒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雨天慢行，注意礼让行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千万不要哎这个耽误了正事儿啊。今天好多歌，包括有一些新歌要能在此刻呢分享给大家的。哎，今天打开这个流媒体平台之后，看到那个 banner 位上面又有这个恋恋记事簿。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云村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策划，也是一种致敬复古和怀旧的主题，邀请了很多新歌手啊、新人，包括一些年轻的乐队，去重新找到一些曾经活跃在80、90年代的经典旋律，再次改编翻唱。而在今天2021年的10月3号刚刚上线还热乎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是来自康姆士的改编。这时候我要玩一个听前奏猜歌名，我估计是不是好多人都已经听差了，听混了。作曲来自林忆莲，作词来自李宗盛。有多少朋友能够想到这首歌曲呢？来听听《恋恋记事簿》当中的这期策划《铿锵玫瑰》。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她从不依赖谁，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曾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他习惯睁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也要他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却暧昧，所以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意外，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给。温柔的嘴很无味， 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他全失去唯一，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抗拒绽放后的枯萎，最温暖却暧昧，所以是是而非，让那视觉完全发挥，那一次给，每一次给，有即兴意味，心碎也无所谓。 汤姆士乐队铿锵玫瑰啊，我非常喜欢他在这首歌曲里面推出了一个这个文案的介绍，他说恋恋记事簿嘛，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你看把恋这个字上下拆开，上面是意，下面是心，也就是一如初心，一如既往的意思啊。上面还写了说这个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也是可以跨越岁月但是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那更重要的当然是可能要致敬的是那些曾经给过我们力量的音乐，还有啊，就是曾经的那段熠熠生辉的年代，黄金年代。这样的一首新歌你喜欢吗？关于铿锵玫瑰，关于李宗盛林忆莲，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想到了，不妨在今天的前半个小时啊，17点到17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找来那些80、90年代的一些熟悉的声音来听听看，来听听那些可能在歌单当中沉寂很久，但是很久没有点开过的一些歌曲曲目。李宗盛写的歌很多很多经典的，包括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也是看到了刚刚铿锵玫瑰的词曲创作分别是二人，对吧？Sandy 林忆莲和李宗盛分别完成了曲和词的创作，所以就很想再来找出一首曾经跟他们二人有关的歌曲。有一些曾经的营销号上会把这样的一首歌称之为两人的定情作品，也有人会觉得是啊，这是当年李宗盛可能写给林忆莲的最后一首歌啊。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段落和故事，是有一段时间林忆莲、李宗盛包括还有张信哲三个人有段时间应该是工作不是特别忙，唱片企划也都完成差不多了，到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的生活很舒服很惬意。然后那个时候呢，李宗盛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旋律，但是当时比较低调，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来唱，所以当你打开的时候都会写的原唱是来自张信哲。而后来为什么说李宗盛对这歌特别喜欢呢？在他93年的不舍专辑当中，还又把自己的一个完全录音室的版本又拿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重新发行。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在给林忆莲写的那么多歌当中非常非常深情的一首。所以今天在此刻给大家带来的版本，就是来自最近两年一直到各地开演唱会的主题，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当中的段落。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李宗盛。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 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你绝情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在你的身边等你回心转意，我想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也陪在你的身边等你回心转意，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别看，哎，这是掌声。在现场的时候啊，别看在唱歌的时候李宗盛这么的深情，这么的大胆直白，但其实唱歌之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羞涩的男。我突然想起来，在之前刚来北京台的时候参加比赛啊，我们当时是要求从一些曲库当中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音乐做串联，然后那时候我做了一个相当于台湾民谣大概民歌30年的一个回顾，也是因为当时有一段视频非常有意思，是同台李宗盛跟张艾嘉两个人一块来唱歌，唱的应该是这样爱你对不对、啊、当时记得在台上的时候张艾嘉穿着牛仔裤戴着牛仔帽很酷的，然后唱到歌曲的偏向于结束的位置，张艾嘉突然一个回头就问李宗盛，拿着话筒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说，哎，你曾经有没有爱过我，知道那时候我看到视频不能说大型社死现场吧，但是感觉李宗盛大哥所有的头发丝都立起来了，每一根头发丝都在想着该怎么回答啊！头一次看到他在现场是结巴的那么的严重，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找回他们当时同台的这段对话，很有意思。那么恰好如果说对于这半个小时的一些声音和这样的旋律感兴趣，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怀，这样的一些老歌的偏好啊，我还要给你推荐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慢节奏的综艺。昨天我也是刚看的新的一集，也不是最新了，已经收官了啊，但是我是重新又翻出来看的一集，叫做念念青春。它其实是由这个张艾嘉作为一个主持和串联的角色， 然后选择了不同领域的一些领军人物，去分享他们每一个人在青春时期的一些关于自己写的日记呀、随笔、涂鸦、摘抄，包括一些创作、手作等等，去回顾每个人的这些曾经的青春故事。然后我要跟各位推荐的这一集呢，是第四集，张艾嘉和刘若英的对话。为什么他们两个关系那么好？因为后来有合作的一些电影也好，包括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张艾嘉自己也说到了自己很遗憾没有女儿，但是当他看到刘若英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和缘分，让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来往和联络。今天我准备了一段录音，在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张艾嘉在1984年的时候重新翻出来的一段自己写下的随笔，而那一年也恰恰是他在拿下了第一次拿下这个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之后的3年，写下了这段话。我们不妨来听听看吧。稍后呢，会在他的话语之后接一首很喜欢的他的音乐。 平平凡凡的日子里，总是有一些不能忘记的事，潇洒的笑容里仍有一些不能忘怀的情，不如意的事发生了，笑一笑就过去了。就这么一笑过了几十年，开心不开心都成回忆，有一些连在回忆中都找不着了。当回头再看这几十年，这一笑叹何容易，我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写得这么感叹呢？ 我怎么觉得这段话我好像也写过。反正张姐走的路就是在前面，我在后面都会慢慢有一样的感觉。 我出生于50年代，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是应该，每天运动持续美白，一点也不输给蛋白质的女孩。我出生于50年代，青春少爱转眼已成了时代，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骑着八口还是有几分姿态，就算有什么惊动也不会惶恐，因为已经一眼朦胧，其实什么话你全都听得懂，只是装作想不通，因为不想去追究失去了的梦，所以说很享受平庸，但是总会有些时候忍不住年少般的蠢蠢欲动，想起73年的时候换个念头，想起84年的时候想要就有，来不及在2000年前拼命追求，时间匆匆就流走，想起73年的那种不知忧愁，怀念84年的那种毫无保留，90年代为了生活有了别的追求，现在才有空问自己够不够。 1984年的随笔，你还记得你当时写过什么样的日记吗？还能找着吗？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老师安排日记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吧。你确实不知道该写什么，可能也有朋友说了啊，说80年还没有我呢，别着急，还有后面90年代的。刚刚在张艾嘉的那段自己的读自己的随笔的过程当中，后面出现了一个声音，估计熟悉的朋友耳朵尖的朋友应该听出来了，就是刘若英。他们这期在录制的时候，当时刚好外面在下雨，然后跟今天的天气也很契合，所以晚上没什么事儿，不妨把这样的一个慢节奏的综艺《念念青春》的第四集，就在优酷可以找出来再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要听的是，14年后，1998年的刘若英在自己的本子上是如何记下来那个时候关于游泳的一段心情的。 觉得身体是浮在空中的，老是落不了地。输不起的个性可能会折磨死我，放过自己吧， 放过别人吧。到底是我还没有做到，还是我根本做不到？很喜欢今天游泳的感觉，慢慢的，没有人在后面追赶着，阳光照着自己的身体，折射在游泳池里。 这个就是你奶茶，一天到晚就跟我讲说，张姐，张姐，我做不到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了。 很可爱啊，总是有点胆小，有点胆怯。但是后来在张艾嘉的陪伴之下，奶茶也越来越成熟了。在这集里面还有当时2009年刘若英经历了一些感情的变动之后，去到巴黎那边有一段时间，相当于是疗伤吧，也是在寻求一些答案啊。她当时举了一个牌子，问很多很多人 What is love， 到底什么是爱，还拿手机拍下来自己当时的一些很真实的样子和心情。心花怒放，所有相爱的人 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 Jeep 北京冀东通85576166。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蓝锦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锦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到云和夜，望不到天际，流星刹那依然掠过，再也没有那人的斜阳，再也没有 非常喜欢最后这十几秒钟用吉他弹出了古琴的那种韵味在里面啊。以前听痛痒呢，总喜欢听的那些就是出发的感觉，后来再听就喜欢这样的一首歌《西湖》，也是从演出结束之后啊，回家途中的一种流连忘返的创作。 OK， 1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你好，我是思萌，假期快乐，跟此刻已经行驶在路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打声招呼，两种方式可以随时找到我，974最王牌公众平台关注就可以了，在下方留言栏随时跟我来聊聊天、唠唠嗑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应用商店当中直接下载听听 FM 登录聊天室，两种方式。因为此刻我们依旧要开启的是在今天2021年10月3号的王牌点唱计划，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分享你的假日歌曲和你的假日心情啊，别忘了把你的文字一并的发送在两个平台上告诉我就好。接下来这歌呢好久没听了，也是今天很想在电台当中分享给各位。曾经这首歌曲的灵感是诞生于泰国，然后后来呢据说创作是在这个马桶上完成的哎，讲的是一个非常孤单的吸血鬼在早起之后的一些心情和一些心声吧。 Vampire Diary 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同行电台 DJ 曾经非玉秀的小飞个人的原创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所有的当时的所有的音乐当中我比较偏爱的一首。当然这个跟我们确定那个美剧啊吸血鬼日记是没有关系的。 Vampire Diary。 Judging by this unpleasant scent, I'd say it's been a while.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and they leave no trace. someone is right outside the door. I hear the doorbell ring. Hello. Is there anybody there? Please come in and drink this wine, and soon you're gonna be my wife. Hello. Is there anybody there? Please come in.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倦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追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为阿妹所写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缓缓》，我们也是跟此刻在聊天室里面的各位朋友打声招呼吧。山外有山，风吹麦浪，生如夏花，还有一飞桃林，呱呱泪落心田，以及还有风吹杨柳等等好多朋友啊。反正我在聊天室这边能给各位加精的都已经加上了，包括今天的话题，还有自己这个最近假期期间啊吃了什么玩什么，都可以抛点照片在我们聊天室里面。还有宋彦君、歪都已经过来了，包括用户3985。其实你说到这个缓缓也好，包括提醒在雨天啊，在路面行驶的时候都是需要注意的嘛。包括生活当中有时候你也需要让节奏怎么讲，稍微的慢下来一点。经常说要去哪玩是吧？不管是各种交通工具，坐飞机也好，高铁，其实全国各地飞往某一个地方，飞往任何一个城市已经非常非常的便捷了。但是呢，在北京有一些相当来说小众一点的地方是不需要这些交通工具的，我们只需要的是慢慢的走路去感受一下它的那种文化和那种历史的感觉。所以跟各位分享几个小众的在北京这边的一些适合在秋天来逛的文化遗产，或者说是一些闹中取静的文旅目的地，比如说东四胡同博物馆、 是建议大家可以步行前往的，在里面串一串门啊，包括在国庆期间呢也是正常营业的，上午是9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5点钟。那么这个院子呢，曾经是东四派出所的所在地，但如今是集古雅和时尚于一体的文化空间了。包括里面还可以看到的是印象瓦舍景观，有上百个这个透明的玻璃啊，制作成的瓦片。悬空在空中，然后呢跟随着音乐浮动，就你在这儿能感觉到的就是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包括历史和现代同时是融合在眼前的这种院落的状态。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还不够的话，不妨来看一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穿过李氏胡同不远，可以去逛逛灯草胡同。包括偃月胡同这边呢只有2米宽，但是有一家可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网红咖啡馆。明天如果说雨不是那么大的话，可以跟着朋友们约到这个咖啡馆里面去，吧台那边点一杯啊，尝尝那边的手冲，或者是感受一下那边店内的装潢和风格，也感受一下咱们老北京这边的这种市井风情嘛。有时候逛胡同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你要腾出一点时间来，他不能说我去到这儿 OK 打个卡拍个照就走，一定是在那边坐一会儿聊聊天，甚至是听听那些旁边的一些朋友，听听别人在谈什么，可能那种感觉去近距离的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北京最有魅力的一些特点和角度了。来听听老北京的歌吧老狼的，好久没听到的一首歌曲，在雨天送给你，恋恋风尘。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Yeah. 家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Cast me up on the swim team. All her friends, they don't know that I'm 16. I'm pretty psyched. She's over every night. I'm sorry if it ever pissed you off. Well, she doesn't mind driving home from campus for a younger guy. I'm lying to my parents, said I'm out with my friends, sleeping over again. But really, it's just her and I.She's 18 and she does what she likes, making out with strangers when she's bored with the life. And she takes me to a whole nother height. I wonder when she'll stop coming home. I hope she doesn't leave me here alone. She's out of class for the week on vacation. I'm trying to take an out of me in her basement. I'm stuck in math. She's drying up the bath and sending videos to my phone. And I kinda like staying up till morning under candlelight. I'm swimming with you naked, so I blow off my friends just to see you again. I wonder if your brother's catching on. Well, she's 18 and she does what she likes, making out with strangers when she's bored with the light. And she takes me to a whole nother height. I wonder when she'll stop coming home. Well, she's 18 and she does what she likes, making out with strangers when she's bored with the light. And she takes me to a whole nother height. I wonder when she'll stop coming home. I hope she doesn't leave me here alone. She's 18. 来自25岁的 Jeremy Zucker 带来的全新专辑 Crusher 当中的这首歌 18.唱的也是一位女生在18岁当中的一些最美好的一些样子。她也说到了啊，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可能逐渐的捡回到了自己在音乐创作方面的一些自信啊。我们也期待 Jeremy 能够有更多的好歌好专辑，哎，对，频繁营业，多多发一些新歌吧。这歌听上去也是希望能够在路上帮各位调剂一下心情的状态。而你会发现18岁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年纪，它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孩子要逐渐转变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有一个属于你专属的身份证。我今天在热搜上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排在热搜榜当中第三位的一个话题，也问问大家，我相信每个人都肯定能够不用过脑子直接把自己的身份证号都能够背出来，对吧？那你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吗？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前六位通常来说啊，都是这个我们称之为编码对象啊，也就是每个人首次申报户口的所在的行政区的划分的代码。也就是前六位呢，是一个你出生的可以说是省市县一个具体的地址或者区域的划分。而中间的八位数不用说了，年月日，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后面的四位有印象吗？还能够想起来吗？后面四位就有意思了。我今天是学到了一点，他说从你的身份证号码的第15到第17位的时候，这三位数通常来说是代表了对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你比如说我的15到17位205，就是可能在那一天出生的所有的小宝宝当中啊，我是排在第205个，还是在属于我的那个派出所的划分当中排在第5位。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倒数第2位，也就是第17位的数字，奇数是分配给男生，而偶数是分配给女生的。这是在我们的身份证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上了热搜的榜单当中了。接下来是不是可能通过身份证也不用看人啊，就直接判定对方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了？一个感觉小小的冷知识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来自 Namaza， Namaza 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Come As You Are， 一首经典老歌，开启我们18点档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假期快乐。你好，我是思萌，今天依旧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来陪伴着各位啊，包括在这些好歌当中还有一些小小的话题跟各位来聊一聊，问一问吧。因为掐指一算啊，这个2021年的结束已经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想问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愿望没实现的，比如说可以在11期间能够尽快去满足或者实现的，还有说还能不能有机会了啊，大家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或者是公众平台上来聊聊天儿。然后呢，看到很多人留言，比如有人就说到了这个西藏游境外游今年没实现，打算明年去 啊，山外有山这边说的是北京环球影城这边还没实现，打算去。我觉得避开国庆的这个高峰，如果能选一个工作日的时间的话，都不用起那么早啊，可能上午的八九点钟过去，基本上能够比较踏实的把大型的那些游乐设施给转完，还能够刚好赶上的是最后的一个花车的游行展示。对，还有像泪落心田说，在南方的我呢，这几天大太阳都让我不太敢出门了。哎呀，我们多希望大太阳能够多来来北京啊。燕林这边说了，计划的四川旅行还没完成。然后风吹麦浪跟泪落心田都不约而同的说到了没看音乐节，有点遗憾。哥大爷这边说到的是今年的北马抽签马上就要开始了，目前就剩下这一个愿望了。好多这个想旅行的朋友啊，推荐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如果说你想在中国找到一个地方是能够遇到可以说是最多宇航员的地方，你可以猜一猜在哪里啊？它不在酒泉发射中心，它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一个叫做哈达火山地质公园的地方。这因为这个地方是距北京这座就是中转交通最为便利的城市最近的一个火山群，开车的话大概420公里左右啊，5个小时，而且现在是免费的，里面大概有20多座火山口，看起来就会有一种这个，比如说以前我们看电影当中，我们穿越到另外一个星球，到火星也好，到其他星球去生存也好，火星救援也好，就是跟那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几乎是一样的感觉，好像是走进了这种星际穿越的片场。荒漠包括那种凄冷的那种美感在里面，而且最值得去的，里面有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啊，给我们做的攻略上提示的，像3号、5号、6号火山都是不错的，其中5号是最完整的火山，目前呢是没有被完全开发和破坏的。那么爬到顶端之后，可以围着火山绕行一周，而仔细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在10000年前曾经喷涌过的火山是如何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变得岁月静好的。为什么说在这里可以遇到全中国最多的宇航员？你不管是游客啊，还是各种网红去那边打卡，真的就是你到这个地儿了，你要不穿合适的衣服，你都觉得对不起来这一趟。而且你在各种平台包括小红书上面给出的攻略里面，都会最后附加一句话，一口价，没有还价的余地。这个地质公园的门口啊，宇航员的服装全身租一套8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最可爱的地方。所以你不管是在短视频也好，还是在哪里，你只要搜乌兰察布，这个哈达火山地质公园，你能看到的 就感觉是每个人都好像是马特达蒙，每个人都是宇航员在那边去探索，去拍照。我都在猜会不会成为明年等天气暖和一点之后，明年的婚纱的这种旅拍的热门打卡地。想象一下，这个夫妻小两口穿着宇航员的衣服露出来脑袋之后，捧着鲜花，甚至还要系一个领结，戴一个头纱，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感觉荒漠和凄凉的火山旁边拍一组照片，应该也蛮酷的吧。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想自驾的朋友，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哈达地质公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也

是朋友吗？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他却那么清楚啊，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 99年的一夜长大，99年的梁静茹啊，这是当年的一张，也是梁静茹第一张专辑。然后因为921的那一场地震，所以让整张专辑的所有的宣发工作全部打乱了，但是确实值得后面再重新找出来再来听一下。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依旧邀请各位可以通过两种平台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简单的话题，或者是继续延续下来啊，我们这个假日，点唱计划，王牌点唱计划，可以随时在公众平台上找到97次最王牌，以及下载听听 FM 聊天室，关注之后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啊。大家这会儿听广播听得开心，如果这些歌喜欢的话，也不妨在右下角帮我们点一下小心心。好久没听这歌了，我们请出丢火车吧。稍后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个适合爬山的去处。 我从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我想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哦哦哦哦，日光穿梭如水一般。哦哦哦，和天的路已经很远。白浪哥，白浪哥，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他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他。白浪哥，白浪哥，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直到拥有了一切，还是飞向北方。

8:35，听到的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颂歌信仰不忘初心啊，从9月29号呢，一直到10月7号啊，延续到我们假期结束。那么，国家大剧院原创史诗歌剧《长征》将重磅归来。男高音歌唱家杨维文、王宏伟，包括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哲等艺术家呢，舞台也是共塑伟大征途上的英雄群像，去带领我们啊，带领这些观众朋友们一块去重温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所以是提醒各位，对于这样的一个演出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大剧院这边的订票电话6655000。现在北京的路上还下雨吗？有没有哪个地段还在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可以把位置发给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注意驾车安全。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激烈让人越来越沉溺，谁和我一样等不到 下雨天与少年他和芝麻摩奇，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的妖娆的皮卡丘啊。既然你叫这个名字了，那我就问问你啊，之前在节目里面聊过的皮卡丘站起来是什么啊，皮卡丘跑起来又是什么，都是打三个字啊。冷笑话了，说回来啊，刚答应各位了，在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一座爬山的去处，也是被很多很多人预言啊，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这个徒步天堂、网红打卡地。好多人这么评价的，就说这山呢其实特别低调，然后呢，你觉得它跟江西省这个省份也是有点类似，低调、朴实等等的，你很难去形容它的具体的样子，或者说直接给出一个具体的位置，但是它就像一个磁铁一样啊，就会觉得它在不断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朋友去登上这座山。一直到后来随着 Vlog 的流行，包括很多旅行博主在那边打卡以及宣传，让我们知道了在江西萍乡有这么一座武功山。你看我没说爬山，首先想到的是哪里去过的或者是要去的，泰山、华山、黄山等等这些横山，对吧？但是呢，在目前为止有人统计了一下，江西萍乡的武功山目前在某一家的短视频平台上哦，目前已经贡献了25.5亿的播放量，也是位居去年2020年江西景区打卡数排行榜的第一位。光是今年2021年的第一季度前三个月，接待游客11.63万人，是目前为止当之无愧的江西人气选手 Top One。这个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吧。首先它的就是好多人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武功山运气不错，虽然说出道晚了点，但是呢位置很好，长在了北纬27度的位置，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山上的这些植被类型的多样性，比如说来自东面的水汽是逐级递减的，而到武功山这边呢调配的刚刚好，不干也不湿，那么最后呢是在这个1600多米海拔的山巅之上长出了10万亩的草甸。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对地理也不太了解，我甚至不知道10万亩是什么概念。有人给了这么一个解释，就是说草甸呢通常多生长在这个高寒地带，但是像武功山这种处于江南湿润地带的高山草甸，别说在国内，在整个世界同纬度的高山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找一些视频也好，找一些图片去看一看10万亩的草地，这是我首先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满眼的绿色，而且非常的舒服。另外一个是可以看到的，就是爬到它的山顶上是可以看云海日出的。我看了一些动图，包括一些视频拍摄来的一些就是没有加滤镜的，我甚至会觉得可能会比我在新疆在禾木村那边看到的日出还要更震撼。所以武功山已经是列为我在2022年的一个重要的打卡地，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了。而且呢，如果说想完全丈量武功山呢，大概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其实它的难度从易到难是会有满足不同朋友的需求的。比如说全长50公里吧，这个有的人呢是愿意从头到尾我都是爬上去的。比如说像我也想挑战一下。那么有些朋友呢想就去玩一玩打个卡呢，也有一些这个全程的缆车或者半程的缆车、半程的徒步都可以。而且好多人会觉得说，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有些路线就像开盲盒一样，你可能刚好拐一个地方之后看到那个角度恰恰是在当时的那个季节和那个时刻之下最美的，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去的地方。江西萍乡武功山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徒步天堂，所以爱到户外的朋友们不妨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地方，明年有机会可以约着一块去，如果时间能凑到一起的话，到时候带上这些手持拍摄设备，我也可以把我的 GoPro 拿出来溜一溜。来听到这首歌，旅行团逝去的歌。 穿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若你能听见岁月的波弦，依然能感觉你从未消失过， 场细雨落在我的心间，不被察觉，每天无声无息你的出现，像秋日大街那纷飞的落叶，像漫漫长夜某盏灯又熄灭，没形状的思念，失去的人如昨天，轻柔在眼中缱绻，银河另一边借月光凝视你容颜，别回忆，别伤悲，别为我留眠，若你能看见满天的星月，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Porque está solado mi auto, chi è da umento casa nate, curo i hiatari wa etka, sume kaesa, mega sametara kono hea.朝に囲まれていた明かりはいつか来れば繰り返す日々 말했던 그 아쉬와 가게 사이에 목화소에 나래를 다가미니 우트테르 코에가 도돌이테타 가오리 소파니 놓고시타 Mandarin 最后的一首啊，倒数第二首歌啊，快到我们时间结束的时刻了。不知道从明天开始四号，上次我们跟艾科去聊的那个音乐节，有多少朋友呢？可能要关注一下，准备去现场去看到 Mandarin 的一些声光电，包括他们一些新专辑当中的配合以及音乐的呈现了。好了，刚刚在聊天室里面，我也是在努力帮大家去找到这样一个假面舞会的歌曲版本，但是目前在网络上面的版本太杂了，好多也确实是不知道它去处来自于哪里的。我们请出李健同学吧，还是他最靠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各位从10月1号到3号在音乐当中的傍晚的陪伴。车站也是我明天要去往的地方了。拜拜，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次跟你说一句假期快乐。 还在难舍难离，汽笛声突然响起，那姑娘满眼焦急，不觉中下起雨来，在黄昏的站台，他终于上了列车，却一直望向窗外。当列车徐徐开动，掠过蓝色站牌，我看见他难过的脸如此苍白，伴随雨点敲击车窗，他的泪流下来，我赶紧转过头去让我视线离开，不知是甜蜜的伤感还是无奈。天色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了等待，我想起多年以前，像今天的画面，以为告别还会再见，哪知道一去不还，列车要奔向何